青年，生于青春，死于青春。金钱儿，无辜后，被黑暗而向之光明。 无怨无情爱之青年，生于少年，死于少年。 为世界尽冠冕红，为人类造幸福。 宇宙有无尽之青春，死于周游不落之花。舍青春中花之青年，更谁为归依。 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。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人类，青春之地球，青春之宇宙。自娱乐起舞雅之声，青春 宇宙有青之青春， 死于愁有不落之花。 舍青春中花之青年， 更谁为归依。 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。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人类，青春之地球，青春之宇宙。自娱乐起舞雅之声，青春。 青春之民族， 以青春之我，